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艾文哈尔站在那里，等待着掌声退去。我看到他得意洋洋地朝我这边瞟了一眼，然后他拿出口袋里的卡片，把他们放到麦克风的旁边，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了。首先，我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前来支持这部与我而言完全发乎内心的作品。这个故事跟阿巴拉契亚地区许多小部落的历史一样，差一点儿就彻底的遗失了。要不是因为一个废稿堆，一个11岁的女孩，以及我母亲在跳蚤市场发现的古董盒，这位年轻的莫伦琴姑娘和查理斯顿古老家族的男孩之间的真实的故事，很可能就这么淹没在历史故事和当地的传说当中。就像家族的家谱一样，很多事情经过后代的粉饰，其面目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会朝着其后代更愿意接受的方向发展变化。尽管专家们至今仍然没有定论，无法确定这山区众多的小部落，比如莫伦琴人的血统的起源，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本地居民与遇难的葡萄牙或者土耳其水手通婚的后裔，还是罗阿诺克岛上的沃尔特·雷利爵士所指的那批神秘失踪的殖民者的后代。不过，这两个人的经历却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兰德和萨拉的故事被顺利地留存了下来。那不仅见于他们自己的文字，还出现在鲁伊莎·奎恩所著的书稿当中。关于这个人的身份，我们依然一无所知。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花费心力记录这段别人的历史？为什么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这位作者名下的其他作品？这些虽然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但是说我在书写《守护故事的人》的这本书的时候，从鲁伊莎·奎恩那份未完成的手稿以及兰德的笔记当中汲取了许多的灵感，并且我也尽我所能地让故事更加的接近真实。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位既有主见又有才华的编辑替我把关。说到这儿，艾文哈尔朝我这儿瞥了一眼，我顿时觉得我全身的每个细胞仿佛都感受到了他的视线。这一刻，剧场里已经没有别人，只剩下了艾文和我。停顿的时间似乎永远没有止境，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我感觉自己的心墙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不再因为他把巡回签售的条约偷偷加进合同里面而感到气愤。好吧，其实我已经基本原谅他了，甚至突然间我还觉得有点高兴。我内心的期待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其他的一切都因此大为失色。埃文哈尔继续说道，但是在我进入这个正题之前， 我想再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和今天来到这里慷慨购票入场的各位都息息相关。大家都知道，这次活动加上餐会和晚会的全部收益都将用于支持慈善事业，然而具体通过什么形式大家还都不知情。我很荣幸地再次宣布，活动相关收益以及守护故事的人的所得收入将用于设立维尔达之家基金会，致力协助培养以及激励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青少年。而维尔达之家的首家机构将会设在久居蓝岭山脉的知名作家维尔达·卡尔普的故居。多年以来，维尔达·卡尔普的家庇护着许许多多渴求知识又需要散缓压力和投身学习的人。他们不仅包括了维尔达·卡尔普在克莱姆森大学教导的学生，还有维尔达·卡尔普住到蜂蜜溪的家族农场之后附近好几家社区学院的学生。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维尔达·卡尔普带来的影响当然是不可估量的。我希望维尔达·卡尔普的这种包容、鼓舞以及期许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这也是所有像维尔达·卡尔普一样努力克服位置偏远、贫困以及经济机会匮乏等不利条件的人所能留在这个世上的影响。维尔达之家以及附近即将投建的维尔特哈尔村将会成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进修之地，同时这里还将作为一个活动中心，为最偏远山区的孩子们辅导学业、举办故事营等活动。我们将会讲述、听说、记录这些故事，那些共同构成了阿巴拉契亚地区今天面貌的故事。我们的家族希望维尔达之家能够成为一个保存相关记录，同时让作家与故事讲述者相互交流的所在。兰德与萨勒的生平经历，既是关于爱情、生存与奉献的动人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如果那份书稿没有重新被人发现，那么所有的这些都将不复存在。故事拥有十分强大的威力，能够教授经验、讲述道理、激励人心，进而带来改变。然而他们同样也十分脆弱，他们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兴趣的缺失以及人们不够重视我们的历史背景和身份起源等原因，轻而易举地出现断裂。在当今飞速变化的文化背景之下，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地消逝。然而一旦忘却了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的身份也会随之被遗忘。我抬起手来，指尖抵在了嘴唇上，我确认自己仍然在呼吸着。我的脑子里开始想象着艾文哈尔所描绘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维尔达之家。我在想艾文哈尔是怎么做到的，他竟然把这件事情一直瞒到了现在。我现在甚至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哪里睡着了，或许膝头还放着守护故事的人的书稿，或者兰德亲手写的那本笔记。而我现在眼前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一切都是梦境。我感觉维尔达·卡尔普仿佛就在我的身边，他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他对我说道：很多时候 限制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眼界。当我们将目光锁定在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往往看不到更大局面的无限可能。艾文海尔的演讲还在继续，他开始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讲到他首次投稿的冒失举动，以及没有被采用时候的沮丧的心情。这一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抿嘴跟着笑。斜倚在幕布旁边的那面墙上，我调整姿势挪动了几步，听见脚下传来了沙沙的声响，我不由得低下头看了一眼，原来是父亲捎来的那封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我默默地把它拾起来，我感觉这封信沉沉地压在手心。我突然意识到威尔的所言果然不虚，对于这个信封，我太过执着于自己的预期，忽视了超乎我想象的其他可能。我私下里寻找着莉莉·克拉瑞特的身影，我想到她先前已经拆开了她的信封，我大概是下意识的想要寻得什么线索，或者说是某种警示。然而莉莉·克拉瑞特似乎已经消失在了人群当中，或是躲在后台的某个角落里。此时我无暇去想威尔达，我更意识不到艾文·哈尔的存在，还有那些对他顶礼膜拜的观众发出的笑声。这个时刻只属于我自己，我全神贯注地默默地拆开封口，小心地掀起封盖，想起艾文·哈尔当初撬开圣餐盒的那一刻。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他妈妈会得到那个盒子，完全是出于偶然。而他的妈妈与故事中的人物毫无关联，只是单纯想发掘并记录后续的故事。看过兰德留下的笔记和早年的相片之后，他的妈妈渐渐地沉迷其中，只能在料理家务和养育孩子的间隙时间里想方设法地寻求真相。只可惜这一个愿望直到他的生命完结都没有能够实现。在我的身边，整个世界仿佛都已经静止，变得无声无息。我把信封倾斜，看着两张折叠的纸滑落到我的手里，一张泛黄，像是从小孩子的写字本上撕下来的，里头不知道包着什么东西，两端和中间的部分用胶带粘住封了起来。胶带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变干发黄，几乎脱落，胶带一下子就被撕开了，仿佛长久以来都在等待我的到来。我展开顶上折起的纸张，读到了最开头部分的文字，那字迹有的清晰，有的潦草。写下这条信息的人是在八年级的时候便已经辍学的女性，在那之后的不久，这位女性将在图瓦什的一家店铺里遇见我的父亲，并为了逃脱不堪设想的糟糕的状况而与我的父亲结婚。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珍妮·贝斯，妈妈是爱你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心心念念希求渴望的便是这样的证据，能够证明即便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她也依然深爱着我们。 它绝不是就这么一夜之间消失踪影，既没给我们留下一字半句，也没有想过这会对他的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我知道我的离开是不可宽恕的，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全然与你毫无关系，也不是你所能够阻止的。莉莉·克拉瑞特出生之后，我再次听见了魔鬼在我耳边低语。有时候当我站在他的床边，脑中便会浮现出种种可怕的念头，那些作为母亲根本就不该有的念头。这情景在艾薇·克里斯汀和 Joy 出生之后便有发生，迎来这个宝宝以后更加的变本加厉。离开这里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法子。好孩子，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我没什么别的可以留给你，这东西是我祖母家祖辈流传下来的，它是很久以前的老物件。我小的时候，祖母就把它挂在我的摇篮上，我也曾经将它挂在你的摇篮上方，直到有一天你把线给扯断了，等我发现的时候，你就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它的碎片。我原本想着哪天要把它修复原状，不过现在这样正好可以给你们每人留一小块，中间的部分则由我来保管。如此一来，在这广阔的世界上至少还有这一样东西能将我们联系起来。我没有别的话好说，但你要知道我是爱你的。泪水模糊了眼前的自己，我急忙擦擦眼睛，拿开上面的那页纸，低头凝视母亲用胶带贴在第二张纸上的礼物。那是一颗椭圆形的古雕珠船，上面石刻着十字架、星星，以及看着像是船桨的图形。我小心翼翼地撕掉上面的胶带，把它放到我的掌心。它和萨拉的项链极其的相似，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能得到这件宝物。我如何想象得到？我又怎么能把他那些无法确知的事情或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件宝物的存在，如今它总算是到了我的手里。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过去的释怀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我激动不已，深吸了一口气，我觉得心里明媚而又欢喜，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流到我的嘴里，我感觉既咸又甜。我的视线掠过舞台，移向了礼堂，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从起点一直指向此刻的路径。这路线是如此的清晰，简直像是画在纸上，递到了我手里，而最终带领来到这里。这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维尔达·卡尔普所描述的那个重要的时刻到底是什么。那不是出于后见之明，而是奇迹般的完全沉浸其中。我觉得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妈妈，感受到威尔达·卡尔普，感受到眼前的道路是如此的新奇无比，是如此的充满生机，是如此的包罗万象。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而这一次我将彻底的投身其中。